那现在我们开始用功。 你要聊几种？ 那我建议，我们先复习次第。 先掌握到几百了？ 从自己开始。 从自己开始。 因自己没有。敌人没有，憎恨没有，痛苦有快乐， 用自己没敌人，没憎恨，没痛苦有快乐， 彻底的放松， 彻底的放松， 观想自己像观世音菩萨， 观想自己好似观世音菩萨， 念念没有什么紧张。 外面冇任何紧张， 身体没有紧张， 身体冇紧张， 接受所有的不舒服的感觉， 接受所有不舒服的感觉， 不是为他们， 不是为， 是为放松，是为舒服， 是为放松，是为舒服。 那第二就是，现在你们已经习惯很乖，你亲爱的人物，忠心的人物，你导演的人物，也快观想他们，快从第一个到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不坏先是演他们养四个月。 大家而家都习惯用四个月嚟观想自己呢个亲爱嘅人物、普通嘅人物同埋讨厌嘅人物。很观赏的人有， 然后你用悲心观， 破坏限制之后就去用悲心观， 也同样的人物，你有用亲爱的、忠心的、导演的人物，你愿他们解脱所有的苦， 你都一样有这个喜欢的、忠心的、对讨厌的，愿他们解脱所有的苦。 最后今天我们要练习就是悉心观， 最后今天我们练习就是悉心观。 悉心观的愿就是愿他们不离开所有的福报， 悉心观的愿就是愿他们不离开所有的福报， 所有的福报就是所有的成就， 所有的福报就是所有的成就。 你选择适合的人物，他是为你代表你所希望自己得到的成就。 你所观赏的人物就是你希望自己所得到的成就。 你是为他，愿他，他不离开他所有的成就。 你思维他愿他不离开他自己所有的成就， 然后一样的过程，你思维你所已经认识的亲爱的团组合，然后中心的组合，最后导演的组 合，那就是一样的，从喜欢的、忠诚的到讨厌的这样去做。 然后记得十二个所愿， 记得十二个所愿，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一切有气， 一切有气， 一切有出生的， 有出生的， 一切人， 一切人物， 一切有运， 有运， 一切那个。 一切女， 一切男的， 一切男， 一切天人， 一切天人， 对不起，一切圣人， 一切圣人， 一切凡夫， 凡夫， 一切天人， 天人， 一切人， 一切人， 一切恶趣的众生， 一切恶趣的众生， 你观想先小小范围， 你先观赏小的范围， 就是在这里所有的在净会所有的众生， 就在这里净会所有的众生， 所有支持这个净会的护法， 所有支持净会的护法， 愿他们离不开他们的所有的成就， 愿他们离不开自己所有成就， 然后香港， 然后香港 不离开所有的成就， 不离开所有的成就， 谁出现在你的心里面你就祝福他， 有谁出现在你的心里就祝福他， 然后这个中国， 然后中国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就在前面无量无量无量世界， 在前面无量的世界， 所有的众生， 所有众生 没有例外， 无例外， 你祝福他们， 你祝福他们， 愿他们不离开他们所有的成就， 愿他们不离开所有的成就， 看你有多少时间一个方向，对面的方向，右边中边，水方向，上面下面， 咁啊，睇下你有几多时间啊？前面、前方、后方、左右、顺时针、上下。 看时间，你可以做很快。 睇时间，你可以做好快。 也可以做很慢。 都可以做好慢。 看你们的时间多少。 睇大家时间有多少。 然后换到执行观。 然后还到慈心观。 磨练定的功夫。 磨练定的功夫， 习惯在一个人物， 习惯在一个人物， 练习不断的思维他， 连续不断思维， 让他的心的影响很明显在心里面， 令他心的影响很明显在心里面， 如果他的影响不明显，你是用四个愿调他明显， 如果他的影响不明显，你用四个愿来调他明显， 现在你们应该已经习惯，他属于他的影响会比较明显。 而家大家应该习惯佢咁咯，所以个影像会变得明显。 如果没有多多需要呢，还是可以看他的照片，有的时候。 如果冇好多嘅收集，咁应该可以睇佢嘅照片。 渐渐让他的影响很明显。 渐渐咁令到佢嘅影像很明显。 然后，如果你能够在这个印象放你的心，不改变说， 如果之后可以在这个影像改变你的心， 平等， 平等， 变成禅定， 放你的心在这个影像，那就很明显就变成禅定， 变成禅定的话，你就知道。 变成禅定你就知道， 怎么你知道， 怎么知道， 因为东洋的影响你能够看得到在你的心里面， 因为同样的影像你可以在心里面见到， 这个影响不能够改变， 这个影像能够改变， 如果没有变化，那你就知道你有入定一场定， 没变化就知道入定一成， 那你可以检查第一场定的场子， 可以检查第一场定的成绩， 场子叫做愿， 成绩叫做愿 还是因， 或者因， 如果没有因，那就没有禅， 没有因就没有禅， 如果因不改变，那意思是你是在禅定， 如果因改变就是代表你是禅定， 就是慢慢学， 就是慢慢学， 禅定的情况是怎么样， 禅定的情况是怎样， 那些禅智没有变化， 就是那些禅智没有变化， 因为禅智没有变化，心也没有变化， 因为禅智没变化，心也没有变化， 所以先磨练心在有限制的境界， 所以先磨练心在有限制的境界， 渐渐可以许愿在没有限制的境界。 渐渐可以在无限制的境界咯。 那个没有限制的境界也可以用净土。嗯。 无限制的境界都可以用净土。 要慢慢学，多多练习。 要慢慢学，多多练习。 我们已经有讲过这个，严格的说，这个四无量心的修行是定的磨练。 我们有讲过，这个四无量心就是定的磨练。 不过它的重要性是在一界。 不过它的重要性是欲界。 在定里面，就是方便来了解它的力量在欲界里面。 在定里面只不过是方便来了解的力量在欲界， 因为定的心是很强， 因为定的心是很强， 它不受境界的影响， 它不受境界的影响， 心不强你没有办法解脱， 心不强没办法解决， 是解脱是属于有力量的心，不可以属于弱的心， 解脱是属于有力量的心，不可以属于弱的心。 虽然心有解脱的心有力量，它还是很柔软。 虽然心有力量，但是仍然很柔软。 柔软，虽然柔软，还是很直。 虽然柔软，但是也很直。 柔软，直就是练达。 柔软同直就是练达， 那变成修行人， 那变成修行人。 修行人就是柔软， 修行人就是柔软， 直 直心， 就是因为他的所依很稳定，所以他的心不动。 就是因为他所依很稳定，他的心就不动。 在动里面还是不动， 在动里面也是不动， 在分别里面还是会了解无分别， 在分别里面也是了解无分 别，如果没有无分别不会有如实分别， 如果没有这个无分别就不会有如实分别， 如果如实分别了解就变成无分别， 与如实分别了解就变成无分别， 无分别如果彻底的了解也变成如实分别， 无分别彻底了解就变成如实分别， 所以分别跟无分别要关在一起， 所以分别无分别要关在一起， 这是很难， 这个是很难， 我们思维无分别看不到分别， 我们思维无分别看不到分别， 我们思维分别看不到无分别， 我们思维分别看不到无分别， 用修行的经验可以两个都可以看， 用修行的经验两个都可以看， 所以对无分别心没有执着，对分别心也没有执着， 对无分别心没执着，对分别心也都没执着， 那无量心的修行就是来得到这种智慧， 无量心的修行就是来得到这种智慧， 这是解脱的智慧， 这个是解脱的智慧， 在无分别不计结分别，在分别里面了解无分别， 分别拒绝无分别，分别在一边了解无分别， 如果你压迫分别，那不是真的无分别。 压迫分别，不是真的无分别。 如果你压迫无分别，那就不是真的分别。 压迫无分别，不是真的分别。 所以，修行的成就就是在了解，同时了解他们在一起。 修行的成就是了解他们在一起。 如果是学唯识， 如果学唯识， 那有 三种法出现在一起， 三种法开马产， 知心， 知心， 知心就是边界， 知心的边界， 因为有知心，所以有有然的依他气， 有自性有染的依他气， 没有自性那就没有然的依他气，有清净的依他气， 没自性就没染的依他气，有清净依他气， 如果有清净的依他气，那你可以直接体会圆成实， 有清净依他气可以直接体会圆成实。 其实圆成是跟依他气融化变成一体， 其实圆成实和依他气融化变埋一齐， 条件是你不是靠自性， 条件就是你不靠自性。 刚才我们有讲过，所有的矛盾性的矛盾就是因为自性， 刚才有讲过，所有心的矛盾是因为自性。 自信呢，就是我们靠自信，因为没有智慧。 我们靠自信，因为没有智慧。 所以要自信跟依他去一起。 所以要自信跟依他一起。 你了解自信跟依他去为一个过程。 了解自信跟依他去为一个过程。 那你也了解自己的因缘。 应该了解自己的因缘， 了解自己的因缘才能够用方便， 了解自己的因缘才能够用方便 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 这是用入法用为识， 这个是入法用为识。 其实净土法门也是靠为识， 其实净土法门都是靠为识。 所有的境界都是心造的， 所有的境界都是心造。 适合的境界，不适合的境界。 适合的境界，不适合的境界。 适合的境界是方便。 适合的境界是方便。 佛有教那些方便。 佛有教那些方便。 不适合的境界也是方便， 不适合的境界也是方便。 所以佛陀的方便包括在里面，适合的境界，不适合的境界，好的境界，不好的境界，都是佛陀的方便。 所以佛陀的方便有包括好的境界，不好的境界，适合的，不适合的境界。 清净的所缘也是解脱的方便， 清净的所缘是解脱的方便。 不清净的所缘也是解脱的法， 不清净的所缘都是解脱的法。 这是佛陀的不可思议的智慧， 这个是佛陀不可思议的智慧。 我们做不到， 我们做不到。 不过做不到就是了解得到， 做不到但是可以了解。 因为我们做不到，因为智慧不够， 做不到因为智慧不够。 所以现在最好的方便就是欢喜佛陀的智慧，欢喜法。 最好的方便就是欢喜佛陀的智慧，欢喜法。 可以配合，很应该很容易，你们的净土法门跟欢喜佛陀的智慧， 咁可以同 欢喜佛陀的法， 净土法门好容易配合欢喜法，欢喜净土。 佛陀的法，佛陀的境界。里面平等，外面平等， 不同的法，不同的境界，内外都平等， 所以变成净土， 所以变成净土。 我们虽然住在净土里面， 虽然不在净土里面， 我们还是可以用这种了解来顺这个净土， 仍然可以用这种了解来顺净土。 就是净土的法门，就是顺净土的法 门， 不是真的叫净土，不过不是净土，是顺净土的法门。 就是信正道的法门，不是真正正道。 如果说净土的法门是靠一些佛教的道理， 是也靠佛教的道理，信正道的法门，什么道理？ 缘起。 缘起。 净土就是佛陀的缘起。 净土就是佛陀的缘起。 不是我们普通的众生的缘起。 不是普通众生的缘起。 是为佛陀的缘起，你就可以顺他的境界。 是为佛陀的缘起，就可以顺他的境界。 这是净土的法门的意思。 这个是净土法门的意思。 最好的方法顺佛陀的净土，就是欢喜他的功德，可以悲欢。 最好法门顺净土就是欢喜佛陀的功德。 所以多多修心观，悲欢跟净土很适合。 所以多多修起心观配合净土。 只是要扩大那个四无量心的范围， 只不过要扩大四无量心的范围， 不但一切众生， 不单止一切众生， 不过一切法也是包括在里面， 不过一切法也都是包含在里面， 一切法是罗汉所看的一切法， 一切法是罗汉所看的一切法， 也是菩萨所观的一切法， 我都是菩萨所观的一切法， 罗汉所观的一切法依照大乘佛教的容缘有限制， 罗汉所观的一切法有限制， 菩萨所观的一切法没有限制， 菩萨所观的一切法无限制， 净土法门就是了解这个道理， 净土法门了解这个道理， 菩萨的一切法没有限制， 菩萨的一切法无限制， 那些罗汉所观的法无因，十二界，十二处，十八界，等等都在里面， 罗汉所观的法五蕴十二住十八界都是菩萨所观的法入面， 那些都是智慧的基础， 都是智慧的基础， 智慧没有基础很容易误会智慧， 智慧没基础就很容易误会智慧， 因为佛教的智慧就是靠无我， 佛教的智慧就是靠无我， 先有人的无我了解很清楚， 先有人的无我了解很清楚， 才能够了解法的无我， 先来了解法的无我， 人的无我可以包括在里面法的无我， 人的无我可以包括在里面法的无我， 不过不一定， 不过不一定， 法的无我一定包括在里面人的无我， 法的无我一定会包括人的无我， 不可能了解法的无我，你不了解人的无我，没有这种道理， 不可能你了解法无我，不了解人无我， 所以刚才我们有讲过，你不要误会那个《金刚经》般若波罗蜜所讲的法， 所以刚才我讲误会《般若波罗蜜金刚经》所讲的法， 人的无我会包括法的无我，不一定， 人的无我包括法的无我，但不一定， 法的无我一定包括在里面人的无我， 法的无我一定包括里面人的无我， 两个无我要在一起，不要分开， 两个无我在一起不分开， 分开呢就变成矛盾，当然变成矛盾， 一分开就变成矛盾了， 那现在我们修到两点， 你刚才上到两点， 还是到两点十五分，一个小时，可以吗？ 好， 做得到，一个小时。 瞓咗15分。 冇問題。OK， 那我们等2点15分。 好，咁系接收到2点15分。 所以一定要记得先放松，用自己为所愿，然后很快经过自心观、悲心观，就慢慢开始修习心观。你能够修到，你能够修到第一处还是第二处、第三处都好，因为我们等一下就要继续修。自心观而已，就不需要重复经过自心观跟悲心观。 之后就重新去修自心观，咁就唔需要崩落呢个悲心观。悲心观。 不过修自心观，我们休息以后再继续修，那还是从自己开始完全放松。 咁都系从自己开始咧，完全放松。 OK， 那到2点15分。 嗯。